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7点，重庆，今天不想请你吃火锅，只想为你亲自下厨。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播雨维，欢迎大家聚焦982校园信息快车。下面由我带您浏览海内外最新的校园和青年资讯。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日前公布了2018年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中国内地共有6所高校跻身百强，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另外，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前10名被英美高校包揽，分别是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还有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推文提到，北大物理学院量子材料科学中心的江颖教授最近荣获陈嘉庚青年科学奖、数理科学奖。据介绍，江颖教授1982年出生于四川乐山，今年才36岁。网友纷纷称赞他年轻有为，中国科技的希望，而且颜值在线。还有的网友透露说，这位教授不仅长得帅，唱歌也好听。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官方微博提到，近日济南一所高校的广播台有人点了首歌，歌词是校长校长空调空调。对此校方回应，正在解决电力增容问题，解决好了马上装，学校也很着急的。有网友评论，又是别人的大学，自己学校啥时候装空调啊。华中师范大学最新回应说，近日媒体上发布并为广大网友关注的流落东莞街头的男子，经核查确是我校信息管理学院88届校友。出现这种情况，学校对他本人及其家庭深表同情，学校将在适当时候上门慰问，并着手准备联合多方力量进行帮扶，争取使他回归正常生活状态，早日重返社会。广西大学今天转发，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科学数据表明，每天闻烟味15分钟，时间在1年以上者，其危害和自己吸烟一样。所以，还是呼吁各位烟民朋友，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请戒烟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982校园信息快车。欢迎您关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新浪官方微博982青春联盟，欢迎订阅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传递最新鲜最有价值的校园信息。我是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播雨维，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

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还是会有些遗憾，这一生有些短。晚安，晚安， 春去白了，花发落寞了，思量剪下一缕愁丝，折磨让人忙。今人断了肠，今天各一方，今生与你相见无望。繁华落幕，离人难甘诉衷肠。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今夜太漫长，今两顾洋洋，今人必苦也瘦。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今夜太漫长，今两顾洋洋，今人悲苦也瘦。 新歌榜第五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不要爱的打扰，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热烈的兄弟，如果你还想靠我，狠狠地掉马甲。 第四名，张靓颖，就算。 就算与之胜负，一直自取不回，生死不顾。就算公平悬殊，就算注定彼此辜负，命运的起落。 名薛之谦，肆无忌惮。 一心残的却无比期待你的光发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气沉浓烦，用词刁钻，要宽又敢，爱本是两端。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填满，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 第二名，刘瑞琦，房间。 还能一起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小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踏不走向前。 Like that. Come on, baby, give me some more. Put it on a show for sure. Feel so good inside. I know just your style. Feel the start to rise. We can get it right though. I don't know if you ride or die. I don't know if you bout this life. I don't know if you're trying to play. Let me know if you're trying to play. We can go, we can take new heights like this. We can get it all in the nights like this.Turn me up like a fire, heat me up, burn me up like a lighter. I'm about to throw in my money on you. I'm about to throw it all up. Tell me what you want and we going.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it's all us. I ain't never seen a girl like that. Tell me if you took a chance like that. Got me spending all my cash like that. Keep on doing what I like that.I don't know if you bout this life. We can go, we can take new heights like this. We can get it all in the nights like this. Turn me up like a fire, heat me up, burn me up like a lighter. 失去了，期待的全都落空了，喜欢的不再爱了，遗忘的想起了，不再见的也重逢了，默许眼泪又笑了。这是人生的无常，还是眼泪的日常？生命有多么无常，生活还不是如常。

别， 寂寞星空潋滟，是对谁留恋？激动的心沉淀，谁还听得见？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现在我又为你去改，从胆怯变成行动派。原来我在无心的伤害 ，Because I love you so much。 不要想你只是喜欢，不满足每天的晚安。我要你留恋我。知道我对你

热歌榜第五名，烟爆乐队《纸短情长》。 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雨季，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舍的。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利益，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 第四名，小潘潘，小峰峰，学猫叫。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迷恋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 第三名，阿四，喜欢。 扛住了对你有点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躲过了世界末日的灾难，明白了生命是钱金不换，躲过了大悲狂喜的极端，却躲不过的喜欢。 第二名，薛之谦，肆无忌惮。 野心残忍，却无比期盼你的光泛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宽又敢，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我顺其自然，我表现勇敢，不缺填满，随意调侃，爱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 第一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 熟悉的泪，陌生的 也不甜，熟悉的人远在天边，陌生的情涌在眼前，不断再见，还能说多少遍，已经尘封。再见，就是再也不见，没必要发现我们可爱或可怜。 己的生活烦恼不会凭空。